所以每次 要留给我的吗？ 哎呀，没，我留给你一句话，照顾好高磊。 我天哪，那我还是照顾好我自个儿吧。 那个、 哎、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是吧？ 气压低嘛，他这个供氧量不足，人的心情可能、 哦。也会受影响、 啊、哎，对，为什么你上开阔的登高望远秋高气爽的时候，哎，为什么你觉得特敞亮啊？ 哦，就心里特痛快、啊、 哎，对对对、 啊、 对对 对, 对， 所以那个而且不光影响心情，还影响大脑啊等等、 哎、对，他缺氧嘛，他有时候想嘛，他发懵。 开玩笑啊，这个当然说那个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比如说有一姐们啊，租车去超市，然后呢、哎、等他走的时候居然把别人的汽车开走了、哎、而且这一开走就是开了两个周，然后呢才知道开错车了， 不是中国人啊 啊！对对对，然后呢，才把车还回去， 是 加拿大的一个故事。 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啊互动，咱聊个什么话题呢？说你曾经干过哪些糊涂事儿、 晕乎的事儿、 晕乎的犯晕犯傻的事儿？ 对， 哎，当然你如果觉得说自己舍不得啊，你可以说说你身边的人 是吗？ 哎，对对对，我老公经常干糊涂事儿、 哦、 啊， 有， 对吧？啊，什么什么事，对， 这能说好几天。 哎呀，我媳妇儿经常干糊涂事儿啊。 咱们这节目好像老让这个夫妻之间互相 检举，没有没有没有、 啊、 这个增进他们的感情 是啊、嗯、啊， 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哎、对对， 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嗯、您或者是您身边的某些人有干过什么样子让你特别想要说的这个傻事儿啊， 犯二的事儿， 犯二的事儿，糊涂事儿啊。那个像杨一位朋友跟我们说，说昌平的雨啊像盆泼一样， 哎呦， 已经超越了瓢泼大雨的概念， 对对对，这是 现在已经变成盆泼了， 盆泼暴雨。 哎，今天是说今天是大暴雨吧啊。然后还有鱼儿说了早安，哎呦，一种幸福叫简单，已经看到大家了。 对，就是跟我们互动呢，您搜索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通州在新华大街试点安装悬臂式遮阳棚， 另外呢，不动产登记一站就能办齐， 还有北京48小时下了全年六分之一的雨。嗯，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美食成了避暑佳肴。 哎，还有电视剧排播体现网台竞争力量的对比，那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下啊，夏日炎热，无论是骑车还是步行，直晒的那个太阳简直是让人头疼啊。 对对对， 近日 发懵了。 对，近日呢，通州在新华大街试点安装了悬臂式遮阳棚，为行人是遮阳挡雨。未来这条街上将会设置18处这样的遮阳凉棚。目前呢，通州在芙蓉路、新华大街、新华南北路试点景观立体花盆，道路的护栏上挂设花盆3183个，选取万寿菊、紫牵牛、常青藤等这个组合花卉啊，形成了12.2公里的叫做车巡花走的独特风景线。除此之外呢，区市政市容委还进一步规范机动车的停车管理，在所有商业街区完善设置自行车停车指示牌，合理规划自行车的停车位，还特别设置了残障车的专用停车位，确保精准停放自行车以及特种车。 就是在那儿生活出行越来越方便、嗯、越来越舒适了、 哎、 是这感觉吧、 嗯、 啊，再来看一个跟住房有关系的事情啊、 嗯、 最近呢要办理房屋交易不动产登记的市民感觉更方便了。从去年三月起呢，本市就不动产登记办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嗯， 各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一窗综合业务办理量12204件，80%当天就办结，进一个门到一个窗一站就能办齐，实现了企业、 嗯、 群众办事一趟清。 嗯， 省事哈， 对， 只要下着雨出一趟就行了。 哎，因为主要是这个我们说有的时候出去办一个事儿啊，有的时候一上午你就只能办这一个事儿，就特别烦，你知道吗？ 有时候还得明儿 哎，对，如果你能一次办完了，那其实心里还踏实一些， 特别痛快， 对，痛快一些。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谣言的事儿啊。 对，这个也挺好，是大快人心的事儿啊。 哎， 塑料做紫菜， 对对对， 棉花做肉松， 嗯， 哎，这些谣言呢，曾经在一度在咱朋友圈里都刷屏了， 嗯。 为了治理这个舌尖上的谣言，由国务院食安办指导的食品安全谣言治理行动，昨天正式启动， 嗯、 哎。 目前呢，相关的部门已经建立了食品药品谣言库，对谣言的自动识别准确度也在逐渐的增强。食品安全谣言治理行动将推动企业、协会、学会、新闻媒体、专业机构、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织密食品安全谣言防控网，协同构建全链条科学化立体化的治理模式。根据了解呢，食品谣言当中重灾区是水果， 好， 肉及肉制品，水及水制品，还有米面，大约占了70%左右。 这都是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必吃的一些东西、啊、 哎，对，所以他就抓住你这心理了、你常见的谣言经常说什么西瓜和桃可不能一块吃 啊， 柿子不能和很多水果一块吃啊，这都是瞎说啊、 哎、 谣言的传播渠道当中微信成了主力了。72%的食品谣言通过微信传播，如果再加上微博，两者就占了90%多。 像这种造谣的人就把他抓过来啊，抓进来，就比如说你造谣西瓜跟桃不是不能同吃吗，来，哎，你给我吃的10斤桃和10斤西瓜， 观察一段时间 一起吃，一口桃一口西瓜， 我好心疼这些西瓜桃啊！ 来看一下啊， 给我点吧。 截止到前天18时58分，密云水库的蓄水量已经突破了22亿立方米， 哎呦， 创下了199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好事儿！ 巧合的是，去年7月17号，密云水库的蓄水量突破了是18亿立方米，整整一年的时间喝下了4亿立方米的水啊！就是这个密云水库。 对，一直说这个蓄水量老是不够。 对，我觉得尤其 上来了 这一段时间，感觉这个天怎么了？这个我昨天还在想，我的天，这已经感觉一个周没见到太阳了吧？就没再见到太阳。你想想， 反正没那么晴的很痛快过， 对吧？ 蓝天白云的，但也行吧。正好这是北京人喝水靠着咱们密云水库呢， 啊， 这也是个好事儿，那来说说朝阳区在亚运村地区量身定制了科学治污、精准治霾污染防治系统。通过固定加移动监测，实现辖区24小时实时监测，对污染源进行靶向管控。嚯，截至目前呢，亚运村地区已经靶向式管控污染案件100余起。上半年 PM2.5 累计浓度同比减少28%。哎，我也希望我们家那边靶向靶向。 好的，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我们，记住搜北京文艺广播啊，然后跟我们说一说您生活当中或者您身边的人生活当中有做过哪些犯二的事儿、糊涂事儿吗？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别在你的。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 哎呀，来看看啊，大家做的这个糊涂事儿啊，脑子短路的事儿， 注定是一期欢乐的节目。 首先来看一下，嘟嘟说了，哎呀，有一次晚上加班儿，加的特别晚，从办公室出去的时候啊，我就拿出钥匙就往门上捅，然后捅了半天，哎呀，锁眼呢， 谁把我锁眼偷走了？为什么找不着锁眼呢？我崩溃了，我这马上我要回家，我媳妇等着我都出不去了，我得报警啊！这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是在里屋啊， 屋里 啊，这在屋里没有锁眼儿，只要拧把手就可以出去啊，是这个样子。 对，你说那圆的那个门把手，里边是摁一下不就锁上了吗？ 哦， 外边不有锁眼吗？ 对，对， 它里边可不是捅不出去。 哎呀，你这幸亏没报警，你要是报警。警察来了，估计得让你请你进去坐会儿啊！ 咱们谈谈吧，啊，你到底干嘛？ 你确定你不故意的？嘟嘟嘟嘟，这主要是他把这条微信呢是发给他领导听的啊！你看我加班都加到糊涂了。 这个流动的钢铁说一边看悬疑电影，太悬疑太紧张了。 哦， 我一边在包着蒜嘛。 哦哦， 太紧张，然后把蒜全扔垃圾桶里，把蒜皮搁碗里做饭去了。 哎呀，好，这都哎 单号这 一号，你看啊，就是这种错误经常会发现。你比如说 一批的 啊，像挥不去的思念和。404 not found， 就是，哎，这应该是个电脑错误代码啊。 对对 对。 说这个他俩都干了同样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就是做饭的时候打鸡蛋，把鸡蛋打到了垃圾桶里，然后呢把蛋壳扔到了碗里。挥不去的思念是把，哎，也都是把蛋壳扔到碗里了。 哎，你这个其实还挺复杂的，因为你一般磕完一下鸡蛋直接一掰开不就搁碗里了吗？ 嗯， 你这个还要往垃圾桶。 但是我估计他那个时候一般肯定是在想事 儿了，对， 想事儿，想事儿的时候反正就想。他的步骤，脑子里的潜意识的步骤是磕，然后掰，然后扔。那这个时候他就想磕，掰，抄着哪掰他就忘了， 哦， 然后接着扔。 然后你可能想， 哎， 这高磊回来没回来呀？ 是啊， 不好好上班， 怎么回事？就像大号豆豆说，这高磊这回来才几天又不上班。 嗯， 我替你们鞭挞他， 别鞭挞。 哎呀， 回不来了， 怎么着？哎，终于知道他不上班了，你俩玩去了是吧？来来来来，还有， 是争吵以后说，前天领导要我们做年终中间的中嘛，年终的工作总结，然后交 PPT，这个交上去之后，发现有个同事愣写的是个 Word， 这个事儿你要问李佳佳，那干出来一车得 啊，怎么了？李佳佳都还有干？ 佳佳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就是比较晕乎的人。 哦， 对，我们原来我们俩做过一个猜谜的节目，就是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推理啊，这故事怎么回事，然后大家猜，结果他都把答案说出去，还问，哎，大家说，你说是为什么？是为什么？ 哎呀，这个确实符合他的人设啊！ 对对对，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争吵以后，我觉得你这个应该万幸啊。这个就是他交上去的 Word 哈，啊，你万幸没有交上其他的东西。啊， 你有什么？这有一朋友说，曾经听着你们广播，开着车到了公司门口，居然开过了。 哎， 这算不算一件傻事儿？ 这怎么能叫傻事儿呢？这是一件特别值得表扬和鼓励的事情， 而且您就叫难得糊涂，这没什么。 其实这是在潜意识当中，你就不想上班，好吧？ 他就叫难得糊涂， 哎， 这算什么呢？ 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 是要说新闻还是要念 这个说新闻吧，留着有好多这个大家发过来了很多的这个 生活中的糊涂事儿 啊，就脑子突然短路的事儿。 对， 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就可以说了。山长也说了啊，说这个今天说什么，就是说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过那些脑子短路啊，突然犯糊涂犯二的事儿，或者你说说你身边的人也可以啊。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一些文化热点啊，这个热点消息吧。比如说北京的雨啊，截止到7月17号晚上的8点钟，北京今年夏天的最强降雨已经持续了48个小时。据统计，到8点钟这个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00毫米，在这48个小时里，北京下了全年1/6的降水量。 这两天呢，降雨基本上就没停过哈，一波接一波。有媒体说了，本次降雨北京成为了全国暴雨中心。根据统计呢，从15号的20点到17号20点，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00毫米，城区平均 125.8 毫米。最大的雨下在了密云西的这个白莲峪啊，达到了 349.4 毫米。 哦， 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100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水平。这48小时里下的雨相当于北京全年1/6的降水了。 昨天早晨降雨结束，虽然雨停了，但是天气比较阴沉，太阳要今天才能跟大家现身，但是我感觉刚才瞅了一眼，今天其实估计也够呛。 今天还长嘛，再看看吧。 再看看啊，我是下午能不能出来啊？ 一时劲。 对，那气象部门提示，连续的降雨导致山区土壤趋于饱和，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山区降雨可能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以及泥石流滑坡，以及崩塌等地质灾害。另外，目前正值暑假旅游旺季，公众出游的时候提前关注天气，注意安全，针对天气情况及时的更改旅游行程。 对，这就别到这个山区去游玩了啊！另外呢，咱们也要感谢这些这个防涝啊，这个抗灾的工作人员，排水的这些集团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啊，坚守。 而且他们都是在最危险的地方。 对对对，连夜呀，都是。哎，说着吃， 哎，说一下吃吧啊。 哎呀，大胆起来说吃，对得起大家吗？哪些美食成了避暑的佳肴呢？入伏以后，桑拿天也开始了，真正的盛夏方才来到啊。吃点什么才能避暑呢？就成了吃货们考虑的大事了。从外卖点单的数据来看呢，冰激凌和臭豆腐的采购量猛增了，绿豆汤和啤酒的结合指数也大涨了，烧烤与小龙虾也成了消暑必备了。 哎，据说啊，这个甜品不仅能提升人的幸福感，更有助于平复那颗骄阳下躁动的心，所以入夏以来，随着温度的升高，水果茶品类订单量涨幅达到了 73%，披萨订单涨幅 63%， 甜品订单涨幅 46%， 不可思议的是臭豆腐的订单涨幅也高达 61%。 哎，谁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 就都想，可能就都想吃点简单的，太油太腻太烦。 也是，我有时候晚上，我就我们家楼下经常会有那种推着小车卖臭豆腐的、哎呀，我在上面这个 吃两口得了， 待一会儿待一会儿，那就哎呀，老想着下去买点臭豆腐吃啊。 它那个气味比较来，那个每当这个太阳晒到大汗淋漓的时候，一碗清凉去火的绿豆汤，那真是能够滋润舌尖和心田。哎，感到元气满满。数据显示呢，仅在6月30号这一天，国民级降火饮品绿豆汤的订单量激增了52%。 火， 而鲫鱼汤的订单量在这一天的涨幅更是高达85%。喝鲫鱼汤， 喝鲫鱼汤 不是应该那个 它是为了补一补 生娃的。朋友才应该多喝， 不生娃的也可以喝哈、 但是可以喝，对对、可见呢，炎炎夏日当中，消费者十分需要补充水分。相比于碳酸饮料，养生汤的订单量呢猛增，显示出这个食客对健康餐的这个重视程度在提升。 所以这些数据呢，对于那些可能在做着相关的 工作 生意的这些朋友们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另外一门生意啊，电视剧啊。7月16号晚上啊，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本来应该在央视8套晚间黄金档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叫《天下长安》，突然临时撤档了。 不播了。 哎，这是在央视电视剧近年来很少见的一种现象。 对，非比寻常啊。 对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对，根据这个天下长安剧方欢瑞世纪发布的公告呢，这次撤档是因为播出版本和上线时间安排的因素，而无法按原定计划播出。你听这词儿咱都听不懂啊。目前呢也无法确认播出时间。根据此前的编播安排呢，天下长安原定于7月16号晚间登陆央视8套黄金档，而按照惯例呢，获得网络播出权的优酷、腾讯、爱奇艺3家视频网站，则会在当晚深夜，就是0点的时候上线更新。执行的是先台后网的排播方式。 对，这是惯例。但是呢，跟大家说，这个剧呢，在7月13号的时候，在央视将在就是确定了会在央八播之后 啊， 7月15号下午，就视频网站就说了，天下长安这次我们不先台后网，我们先往后台。就是我比你还早播出一天， 网上先播。 哎，网上先播，如果你是会员，你还可以先多看两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就是业内人士啊，正是因为这种编排方式，直接导致了这次天下长安的临时撤档。因为你想想，如果能在网上看了，而且还能提前看两集了， 为什么 谁会在守着电视准时准点的在那儿去看呢？ 对， 对吧？所以这个一旦采用了先往后台就是这种方式的话，那必然对电视台的收视率产生冲击。啊， 那没必要了。 对，所以呢，这个编播方式之所以发生变化，说到底还是因为电视剧的购销市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说，以前你一个电视剧只能在，比如说在电视台播或者电视台买啊，然后呢，咱 唯一的播出方呗， 唯一的播出平台。但现在网站它会砸重金去买。咱比如说以这个天下长安来说啊， 根据业内了解啊，央视采购天下长安的所用花费为单集80万，那70集的长度，你算了多少钱？5600万嘛，对吧？ 对， 咱俩的数学不好，直接说数吧啊，5600万， 还 但是啊，根据天下长安剧方欢瑞世纪去年公布的财报显示，这个剧的总销售你知道多少钱吗？5.67亿，也就是说，如果央视花了5600万的话，那后面的5亿是谁花的？那就是网站啊，所以人家网站当然说就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了。我花的钱多呀， 他花这么多钱买，这无限制的竞争。 哎，不，这个呢，我觉得是一种市场行为吧，就是你要看能不能挣得回来，因为这网站也不傻呀， 对 吧？ 网站也不推机了。 哎，所以啊，大家对这个行业这条新闻也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 对。虽然这个 冲击作用啊， 长安人家不播了，换了另一个古装剧，开封府。 但是这个开封府一上，那这个长安根据这个 广 电总局的这个配额限制啊，这个叫天下长安可能就有点悬了，今年 播不了了，在 最起码今年可能有点悬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看一看，你曾经干过哪些糊涂事儿。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咱来看一看，有位叫是否的朋友说，大帅王一你们好啊，说一个我朋友的小故事。他老人家呢，一手拿着从妈妈家打包的炸蟹，一手拿着垃圾，然后顺手就把大闸蟹扔到了垃圾桶里。 就这种扔错东西的事儿，简直是。 就可，哎呦，我还昨天刚看了一视频，有一朋友呢，有一个人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啊，他说洗这个大闸蟹太费劲了 啊， 怎么办呢？哎，把它洗那个小龙虾太费劲了 啊， 怎么办？放到洗衣机里洗，然后后来他就变得非常的自责。他自责在哪呢？我为什么要加甩干呢？ 哎呦，我的 哎呦，这小龙虾呀，我哎呦，连一块胡辣肉都找不着，你知道吗？啊， 哎呀，我的天哪！ 嗯， 但是外国人吃面条不是不会用筷子吗？ 嗯、 拿勺顶着叉子跟那儿卷，他拿、 哎、 后来发明了一个电动的卷这面条的机器。 好。 结果一给那个马达，汤甩一身酱油汤子、 哎。哎，好，再来看看大家的、 王帅截了一个2014年6月18号的朋友圈。 嗯， 路过安检前的垃圾桶，很潇洒的把身份证扔了进去，握着打火机就自信的向前走。这已经是 你准备给安检人员看打火机啊？ 但是他有一个朋友更厉害，下次顺手把媳妇丢了，结果他回的更厉害，扔你媳妇行，扔我媳妇可不行。 哎呦，人家说是扔不动， 你别给人挑事儿啊！ 陈青说了啊，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呢，和同学一起写板报，然后呢，恍惚之间把一封信改成了一封鞋， 这为什么呀？ 哎、转天呢，早自习班主任严肃的质问：“谁改的？站起来！”我突然感觉无数目光射过来，羞愧难当。今天要对郑老师说，对不起，是我干的。合着当年你没承认呐？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四十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摆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享买赠等您来。购买瑰丽红宝石尽在菜摆首饰，关注菜摆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在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咱们大家一起聊的话题，说一说您干过哪些脑子短路或者是犯糊涂的事儿，或者也可以说一说别人曾经或者你身边的人啊， 接短的时候， 曾经干你见过他们做过什么样子的脑子短路的事情。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跟我们来聊聊，说一说啊。 好 ，Brand Z 说参加朋友婚礼， 哦， 钱也随了，道也签了， 哦， 地方也找着了，坐下来之后，新郎新娘一出来，我不认识。我朋友说啊，是在酒店上一层办婚礼。 哎，好，你这个是这样，你这个很容易被人打，你知道吗？ 因为钱都给了，怎么还被人打？ 不，你去错地儿了，人那你没给人那桌呀？ 哦， 人以为你蹭吃蹭喝的，你知道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啊，再来看看啊，还有小曼说了，我必须吐槽一下我一朋友，我俩是20年的闺蜜， 不错呀。 哎，从小不是把眼镜落我家，就是落下随身的东西。前两天我莫名其妙收到一个 CD 光驱，还是付过费的。我纳闷，谁会匿名送我这种东西？ 太独特了啊！ 还是 CD 光驱，这都多少年没有的东西。果不其然，过了两天，他说：“亲呀，你有没有收到个快递呀？你有没有收到个光驱啊？你给我寄过来好不好？我把我地址填你家了。” 哎呦，他就这么想跟你一起生活啊！哎、 真是得多亲的关系， 对对对， 就合着东西都已经往你家寄哈，或者怎么样？哎呦，这不错。 不是你别寄点 CD 光驱呀、 啊哎，是你寄点其他的值钱的啊。 金价呀，我听说上涨了。这有一个这个影子影子说啊，大学的时候老师让裁纸，裁成50×50，但是我尺子不够长，只有40厘米， 没关系，再加厘米吧， 结完发现比室友的都小一圈， 为什么呀？ 我恍然大悟，我裁成了41×41，为此室友笑了我4年，因为我想着啊，41×4和5不差一嘛，加了个一就成50， 哎，好。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哎、 对， 你是做建筑业的吗？你哪栋楼你盖的？你跟我们说一下。 您就做服装设计，我们也受不了。哎、这老短一公分。 对、 啊，是不是九分裤就是你发明的？ 来看一下啊，喵就说了啊，我第一次去见一个客户，哎呀，当时见完了跟客户聊得很好啊，聊完了以后啊，客户也说，来来来来，咱俩加个微信吧。我说好，好，好，没问题。好，拿出手机来就看半天，客户不扫，我说哎，扫我呀。客户是这样，哥，您这是收款码吧？ 套路太深了， 你这个，哎呦，我的天哪！人家估计那个客户啊，真的懵了，说这是要回扣吗？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对对对， 来， 躲进云端说，我生完孩子第二天还在医院，我老公在楼道陪护，我妈在病房陪护。早上我老公醒了进来。我在门口站着，走进来看他没看见，就看见床上没人啊，不是他看见我了，但是看见床上没人，结果对着我问，还喊着我名字，哎，那我们家那谁谁哪儿去了？然后问我妈他哪儿去了，还问了好几遍，我这不就站这儿？你问我我上哪儿？我怎么回答你？ 这属于人说叫什么一孕傻三年，这怎么 陪孕的也傻 了？你孕了，老公还傻了三年呢。 这有点逗啊， 属海马的这个 大帅，哎，大帅哪儿去了？大帅， 哎，对对，还有销魂的节奏说啊，大帅好，说一件我媳妇儿的糊涂事，哎，我喜欢啊，开始爆料了啊，说家里没电了，然后呢，他拿着卡去插，就往那个插电卡，结果他插错地方了，然后呢，这个电卡就一下子掉到了电表箱里， 哎， 就是估计可能他看到那个电表箱里那个小口就往里边插，掉到电表箱里 了呗。 关键电表箱上有一个挂锁呀， 啊， 他打不开呀，那他哎。 他就掰着底部的电表箱门，把手伸进去要去够电卡。当时幸好我出门，我一看，媳妇儿， 干嘛呢？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找个钥匙吧。 咱有什么想不开的？你要摸电门呐？是吧？说 这真是电表门。 哎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啊？把手伸到电表箱里啊？ 看雨夜紫禁城，说我小时候，哎，我爸抱着我，我拿着玩具，结果拿我玩具掉地上了，我爸就去捡玩具，然后把我就给扔了。后来我爸就被我妈和我姥姥打了一顿。 我们今天有见过扔错鸡蛋的，哈，扔身份证的啊，这现在还有扔儿子的啊，好家伙。哎呦，大家都长点心吧，好不好？还有一位 Z 啊，我们的新朋友问我是在这儿吗？没错，就是在这里互动啊。 还有人问能说吗？还有说问说哪件事好呢？没事，你就坚持说哪件事，我们都欢迎听。 对对对，哎哎，对对对。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读两条吧，好不好？看这么多人发啊。这个 城南李院长，老公健身，那会儿非让我每天给他带个鸡蛋，那有什么呀，咱就带呗，有一天我给他带了个双鸡蛋，到单位啪一磕，和满桌都是鸡蛋摊。 哇，这个够狠，哎， 这 个太狠 了，肯定是忘了吧？ 这肯定是就是拿错了，或者是， 是拿错了吧？ 你这反正媳妇儿就 说，你健身老让我干活， 我忘了煮了呀， 对 吧？ 或者你自己煮呗， 你跟老公说。这是一种新的方法， 对，生鸡蛋对身体。 哎，还有一位E说了，你再不读我的就到地方了。我看你读是， 他说什么 了？说，然后那个他说啊，来说个真事儿啊，一个女孩说，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啊？我在哪儿哪儿哪儿？ 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巴拉巴拉 巴拉啊！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说你喝了吧。那女的说，你快点过来吧。到了之后，我看她趴在沙发上，我把她扶到床上，顺势被抱住了，然后我说什么？ 哎呀， 然后哎呀，后面哎呀呀呀呀呀， 我们都看不懂了。 哎呀， 赶紧放电话。 哎呀，好吧，我们先。哎呀，这个你这个，哎呀，太刺激了。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他光催着我们读，我们都没有看他说的是啥，是不是？ 糊涂的旁观者有一次去超市，存了包去买东西嘛，买完东西以后出来取包，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拿了包之后还非要把人储物柜上的钥匙拔下来拿走。但是钥匙这个时候已经拔不下来了呀，因为没有摁上嘛。不行，我在那叫了半天劲儿，叫了两分钟劲儿，突然想起来，这不是我们家钥匙。 哎呀， 超市想，拿这拿那的，想不到一个钥匙都逃不过魔爪， 还有偷储物柜钥匙的啊。当然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一下全民健身指南首发式举行了。 昨天呢，全民健身指南首发式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作为体育总局发布的首部全民健身指南，该书以中国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大数据为支撑，由国内全民健身领域的专家和国民体质监测工作者共同研制而成。世界冠军傅园慧、樊振东助阵首发式，并且呼吁全社会都支持指南的发行，号召人们科学健身。你看人家有一些针对的内容，比如那个不老年人、成年人、不同年龄健康人群，以及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等不同慢性病人群，指南都突出了精准化的体育健身特点。量身定做你这个体育的方案。你知道吧？不是什么都能用一个 语言。这个指南虽然只有90页，但是后台储备量大，共有127个标准动作视频。有武大靖啊、马龙啊、李婷啊、张湘祥啊、雷声啊、傅园慧啊、王丽萍等等这些世界冠军， 对， 做示范动作，所有视频你只需要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直接观看学习，便于推广。 这挺好的， 这很好，就等于说这个纸质的东西是薄了，但是上面有很多的二维码，你一扫 都数码了， 里面就会能看到很多的视频，立体的东西。 很方便， 很好，很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 提醒一下，在公共场合打羽毛球没什么，就不要拿大喇叭再播放您喜爱的音乐了。 再来看一下那个其他方面的一些体育的消息啊。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北京时间7月19号，2018国际射击联合会这个 世界射击联合会世界杯第六站图森站飞碟赛在图森射击飞碟俱乐部落下帷幕。那中国飞碟射击队呢，本站赛事表现平平，没有奖牌入账，但是呢有两人晋级到了最后的决赛啊。其中车宇飞在女子飞碟双项比赛当中平了该项目的资格赛青少年的世界纪录。哎呀，这个打飞碟一直都是我特别就特别羡慕。 不是你参与过没有啊？ 没有，真没参与过。 你反应行吗？ 没有打过，反应倒行，但是主要打枪不太行。 你打蚊子怎么样吧？ 哦，你说那个准头速度是吧、哦、和力量是吧？ 打蚊子要多大力量、哦、 对，这要看蚊子的多少。 是六百只蚊子那可不是、 哎、如果单位面积内比较多的话我能打着。 我的个妈哟，那要看你身体能坚持多长时间了、 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安吧。有一个好消息 对，北京时间7月18号中超联赛第12轮呢也是全面落下了帷幕。在北京国安主场对阵河南建业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最终凭借着巴坎布和比埃拉的进球呢，国安2比1战胜了对手，成功登顶积分榜。 嗯， 国安上一次登顶呢是在2015赛季的第16轮如今的时间都过去了1098天 了，就是隔着三年了、啊、三年过去了，如今的国安攻击力当然更加强大了，发挥也更加稳定。那在竞争对手纷纷暂缓脚步的时候，国安这个时候就是凭着他这个稳定的发挥，哎，然后呢回到了榜首。而正如积分榜这个所显示的一样啊，现在的前四名分别是国安、鲁能、上港、恒大。第一名的国安与第四名的恒大其实也只有四分的差距，跟第二名的鲁能、上港也仅仅相差一分。可以说今年的中超联赛争冠大戏已经进入到了混战的状态，每支球队都有可能是问鼎冠军啊！所以其实包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恒大他新引进来的那个外援，第一场上场就进了一个帽子戏法，进了仨球啊，所以也不容小视啊。嗯， 我昨天感受到了球迷的热情，因为我不知道昨天有球 啊。 我晚上的时候呢，在东大桥地铁站 A 口正在等车。这个时候忽然看到，右前方、左前方分别向我涌来了两队长龙一般的人物 啊！ 哎呦，这个人这多，突然叫。我站在那儿，因为周围都没什么人，晚上挺晚的了，我都紧张了，你知道吗？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以为来干什么的？ 对对对，怎么呼啦呼啦？后来看，哦，都穿着绿色的这个衣服啊，才知道是散球了。 哎， 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却害怕多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好，来看看啊，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犯糊涂的时候？ 我看着赵冉这信息，想起了李佳佳干的一件事。 什么事儿啊？你说， 他有一天到单位，到翻包找手机找不着，后来终于找了，一看是他们家遥控器。 哦，对对对对，好像是他好像跟我说了这事儿，还是 对，就是、就是他以为他早上起出门着急拿手机。 哎呦，你看，你说他得开的什么车呀？ 哎、他 车钥匙跟遥控器似的， 都给我写本书 的、来看啊，杨说了啊，我这才刚到40，我感觉自己记性已经差到一定地步了。去年春节，一家三口回婆婆家过年，然后初三回家，到了家门口一看，哎呀！钥匙怎么插在门上？ 哎呦 我 塞！ 我这合着插了三天呀！ 哎呀， 说赶紧进屋去看看有没有丢东西，还好没有。大家都说我幸运啊，因为小偷可能也回家过年了。 这利用了 这从那以后啊，在我的家门就从来都不用我锁了。 哦、 钥匙在门上插三天， 你要么把钥匙拴一绳拴裤腰上， 哎呀， 要么您改用那个电子锁呀、指纹锁什么的了， 啊、 哎，对吧？ 就你走了以后锁，故意锁上， 你不能把手指头上留三天。 嗯， 太疼。我这儿有一个要匿名的 啊， 我都 服了我自己脑子，我不能说名字，对不起这人。去熟悉的地方找不到车，怎么找都没有，后来我就报警了，肯定是被偷了。警察叔叔没来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我换了一地方停。 哎呀， 那警察叔叔来了之后呢？ 对，你怎么， 我们特别想知道 你怎么解释的。 叔叔来之后怎么办？ 来，还有 CC 说了啊，来说一个啊，前一天我们一帮同事去一个男同事家玩，然后第二天我那男同事就非常气愤的过来找我说， CC 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了呀？你昨天你把什么丢我们家了？我跟我媳妇儿解释了一晚上，然后我说啊，我放什么了？原来啊，我顺手把一个梳辫子的发圈，就女士用的发圈，就给扔在了他家的桌子上。我一看哟，笑得我前仰后合，忙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走之前就是还想着别忘了拿，别忘了拿，可是走的时候哎，他就是忘了拿了。 这得真得注意。 哎呦，您这幸亏扔的只是个发圈哈。 不，但是就越是这种很小的东西， 是 对吧？ 记住到人家别脱袜子。我的妈，别的 夏威倾城夜晚凉，那有什么？我有一次熬粥，后来把粥熬成了米饭。 哎呦， 过去很多年，二十几年前的事儿。但是我的人生就是由糊涂事和糗事组成的。 哦， 幸好我不单身，说说也没关系。反正我也偶尔走错过厕所。 哦，哎呦， 我的妈呀！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一组资讯啊，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四十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游戏改编的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发布了《古剑归来》预告片以及破云而出的海报，并且宣布将于10月1号上映。 这电影还有王力宏呢。 哦， 但是外国 宋茜 外国导演中国这种玄幻电影， 哎，和尚我爱来得和尚会念经嘛。 来说说张艺谋新片《影》，定档9月30号。《影》讲述了一个从8岁就被秘密囚禁的小人物，不甘心被当成傀儡替身，历经磨难努力寻回自由的人性故事。张译扮演男主角，女主角呢人选还在保密当中。 哦， 这个哎，终于拍一个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感觉的电影了。 嗯，开始讲故事了哈，不拍画面了吗？啊，来看一下 能不能讲好呢。 对，由郭靖宇担任总监制及编剧，赵文卓、毛琳琳、赵永刚主演的武术正剧《霍元甲》昨天在怀柔开机。 另外呢，中国纪录片《禅门七日》近日在好莱坞洛杉矶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该片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美国主流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纪录片。 在新任金马执委会主席李安的力邀之下，巩俐将会出任本届金马奖评审团主席。那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17号举行。 国内首档音乐创演秀《幻乐之城》即将播出，节目组发布了首期剧情预告片。根据唱演的顺序，黄晓明、任素汐、雷佳、易烊千玺将在节目当中依次带来四部幻乐之作。 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近日在今日美术馆开幕。那这次纪念馆展出了丰子恺、张光宇、张乐平华等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的127幅作品，其中许多原稿是首次与观众见面，其中不少作品是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比如说大闹天宫、詹童的猪八戒吃西瓜、张乐平的这个 三毛流浪记 啊，还有陈永镇的小马过河和萝卜回来了等。 消失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没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哎，这个，再来看看大家脑子短路的事儿啊 啊！ 蝴蝶自在说了一个事儿，我越看我都想，有两个人的事啊，我就真想不明白。但是这样，大学宿舍住上铺，有一次呢，一不小心掉下来，铺在了很多暖瓶上，竟然一点都不疼，哎呀，感觉太神奇了，所以又爬上去重新滚了下来一次。然后结果软骨骨折了、你这 是不是你们那上铺太矮了？ 这不是这姑娘是这么爱找刺激吗？ 你是够自在的，我跟你说、了不得了， 好家伙， 从上铺还得再滚下来一次。 哎呀， 但是我这个事儿也有点刺激。 嗯， 海丫头说曾经在四惠公交车站和朋友犯过一次二、看着一个女的吧挤公交，每次想上都上不去。 嗯， 但是身后几次都跟着俩男的、我和朋友就看出来这男的就是小偷。 哦， 我就过去和那女的说：“你注意小偷啊，有两个小偷跟着你呢。”结果几秒之后，那女的转头跟俩男的说：“咱们被发现了。”然后几个人瞪了我们一眼。他们是一伙的 哦，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大家注意安全。 那个女的不是上不去，而且 对 女的 她在实行犯罪呢。 后面那两个是这个两个放 一块 的， 所以你这该报警报警。 火，再来看一个啊，我说想不明白的 Pig 哼哼，他说我脑子最短路的一次是买了一兜子鸡蛋，回家呢一个一个往冰箱里放，我突然觉得这样太慢了，于是我就拿了个剪刀拎着鸡蛋袋子。结果一剪子下去，那个鸡蛋的这就碎一地，你知道吗？我竟然当时没有觉得自己脑子短路，还问老公：“哎，为什么鸡蛋掉碎一地呀、我都服了我自己，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不是他那鸡蛋袋子为什么要 剪？你要为什么剪它呢？他是嫌从往兜里往外拿一个一个拿比较麻烦。 他想把口剪大点，直接嘟嘟嘟嘟。 反正没想明白，你知道吗？这好家伙！ 你再解释解释吧，这个太复杂。雪莲这简单，刷牙挤的洗面奶，洗头用的沐浴露，完毕。啊，这个刷牙挤洗面奶我也干过 啊， 我当时觉得自己哇口吐若兰，怎么这一天说话都是香的呢？ 好， 后来回忆起这是洗面奶的味道。 然后你没事伸出舌头来舔两下手，洗洗脸。 陈元问说：“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看着妈喊爸，或者看着爸喊妈的情况呢？”我们没有， 我没有，还真是没有这种情况。 看来是你有，要不然你怎么会想到有这样的情况？ 你可能是欠揍了那种。来看童说了，去某五星级酒店开门开会，见完总经理，人家人家还给了免费停车券。出门交停车费，我就顺手给大爷了。然后就听大爷说：“姑娘，你这个不好使。”然后我一听，我说。不能啊，大爷，你们总经理给我的呀。大爷接过来说：“就是总经理不好使。”然后诡异的笑着就还给了我。我定睛一看，我把总经理名片给大爷了啊！ 哎呀，大爷还是很有原则的大爷。 哎呀，大爷一看你给我张名片，我也不能放你过去。 对， 好，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致敬品牌六十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四年十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易转。0160-685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的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嗯，本来感觉好像是昨天雨就要停了的感觉，但是怎么突然今天又开始下了呀？这个天气到底怎么样最近？嗯， 应该说呢，最近的天气不是特别好。为什么呢？ 嗯， 因为现在的天气系统是这样，这个东部呢是副热带高压，那么呢北京正好处在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西部，这样的话呢偏南的暖湿气流就比较强盛，所以说呢不降雨那是一种暂时现象，降雨是一种必然现象。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这个副高边缘呢不断会生成一些对流云团，那么对流云团沿这个西南气流北上，那么有些云团就会影响到北京，有些云团可能影响到天津或者以东地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看今天早晨好多地方都下了这个雨，而且呢有些地方还比较大，比如说昌平吧，昌平今天早晨的最大降水量就达到了70多毫米，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暴雨水平。那么其他地区呢也不小，西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呢平均雨量都在10毫米以上，城区呢也不小，都是5-6毫米。那么现在呢大部分地方都在下，除了东部地区，比如说朝阳的东部啊或者是大兴啊，现在还不如下，但是话呢今天还是会下的。目前下的比较大的主要是在门头沟的这个中北部地区，还有昌平这边呢是应该是雨势现在还是比较大，所以总体来看呢，今天北京还是不断的有对流云团影响北京，不时的会给北京造成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雨势比较强，而且呢就是有些地方处啊会产生一些降水，所以今天这种天气是不太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那么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而且呢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路况信息，尽量的避免走低洼处，而且呢这个一定要减速慢行以确保交通安全。 这个除了北京之外呢，其他地区就是说整个华北地区啊，基本上和北京的天气情况是差不太多的，只是呢降雨时间不同，而且呢降水的范围也是不同的。那么还有其他地方呢降水是这样的，西北地区的东部，黑龙江的西部，还有华北北部地区，四川盆地西部，还有华南南部沿海，海南岛，云南南部，这些地方呢还会有中到大雨。其中这个内蒙古河套地区啊，还有陕西的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还有云南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广西，这广东西南部沿海，还有海南岛，这些地方呢局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最大雨量呢可以达到100到120毫米，而且呢上述地区啊，有些地方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西北地区东部，这个内蒙古中东部，还有黑龙江西部等地，局部有这个雷雨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是降雨情况。那么呢除了降雨之外就是一个高温了。这个今天早晨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华北南部和东部，黄淮江淮江南江汉，华南北部，四川东部，贵州东部，还有重庆陕西南部，以及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新疆的吐鲁番和南部地区，另外呢安徽西部啊，东南部，这个陕西的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西，这些地方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那么重庆的东北部和中部，还有云南的东北部，局地可以达到40度。这些地区呢实际上来讲空气湿度是特别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呢这个气温只是一种数值上的气温，那么加上空气湿度的这个影响，那么体感温度比这个气温还要高，所以去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沙阳路昌平段铁路桥下路段呢路面积水，造成道路阻断，为确保行车安全呢，现场采取了封闭措施，养护人员正在加紧进行抽水作业。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南五环大洋房桥到旧中桥东向西，西五环衙门口桥到香泉桥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东向西，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以上这些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您曾经干过哪些脑子短路的事儿，或者您朋友都干过哪些脑子短路的事儿啊、咱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聊一聊。好，说说你那里的朋友、啊、 对对对，虽然今天啊下雨还要注意防雷啊、因为有预警嘛、但是欢乐的早上啊、雪莲说我一同学一进门应该说哎大家好我回来了，结果他一进门说的是喂，应该自己打电话呢。 哎呀他妈应该说哪位你， 或者如果我是陈宇说上班出门前接了一个领导的电话、一边回答着事情一边就穿衣服、上面穿着西装啊，下面穿着秋裤就出门了，准备下车买早点的时候才发现 啊我还穿的是皮鞋。 哎呀好 你这属于少一段、 我以前经常做梦梦见自己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觉得特丢人、就比如说自己出门已经到了一个地方，突然发现自己比如说穿着短裤啊，或者 穿了一件 啊，然后就特别丢人的那种，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你真的干过，你是大哥啊。来看一下孟卫说了啊，我脑子短路的一次是呢，我走错了进了男厕所，但是走错了不要紧呢、咱理直气壮啊，咱看到里边有一个小男生，我就直接跟他说：“你出去，你走错了。”估计那个男生出来以后都怀疑人生了。 倒是个好姐姐，还把我轰出来了。 是 iCat 说啊，地铁站进站也不知道自己想啥呢，刷卡进去之后换了口又刷卡出来了。 这个才带到， 这个我从来没见过。 对， 伸进吐出来，各哎找那口，哎呀，哎这卡还是 这绝对是在想一个事情，就完全想得很走神了。 你要再多走两圈，警察就找你了。 哎， 对，干嘛呢？您在这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是，您是给我们来捐款来了是吗？来， 在本站出去这个地铁票作废吗？ 不，他不作废，但是他肯定是要收钱的嘛。 不是 啊，不是，你说以前啊， 不是现在。哎，那问问艾凯，就是说这张票还能不能再用？ 不是，地铁站现在都是比如刷卡嘛，你一个站之内你们最低2块钱。 哦，就你说刷的是公交卡 啊。哦，对啊。 哦，哎，你在这站进这站出也要交钱吗？ 那肯定啊，你谁知道你是去了哪个地方你又回来了？ 咱们没做过这试验。哦，有道理， 知道对吧？ iPad 你跟我们说说后来刷走钱了吗？ 来看一下啊，严武老师应该是徐老师说，上大学的时候呢，有一次很晚回宿舍，灯都亮着，但是兄弟们都睡了，这时候就看到炉子上放着一小铝锅的这个苹果酱，不算很多，但一个人吃还是有点撑的。哎呀，但是呢我想想这都是兄弟们给我留的呀，我太感激了，我怎么能不吃完，不能浪费啊，于是我就把它都吃完了。结果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摇醒的，几个哥们儿一起手里拿着铁锅，拿着刀，拿着筷子，拿着叉子，一起逼着我问为什么，为什么啊，昨天隔壁宿舍的兄弟回家带回来了一筐苹果，我们费了半天劲把苹果的皮儿削了，熬出了一锅苹果酱，结果刚出锅的时候嫌这个苹果酱太热，我们就想等会儿再吃，结果等着等着我们都睡着了，早上醒过来一看，妈呀， 结果没出力的全给吃了， 苹果酱呢？再看你的嘴角。 哎，他们是什么专业的？你说哪有大学宿舍 允许带锅？还 关键是那男生哪有心思自己慢慢跟那做苹果酱啊？ 哎，你这甭管，人家这个有心情， 是不是学厨师专业的 呀？好，再来看看啊，还有其他朋友的。 Mars 说，高中期末考试，上午9:30考，下午2:30考。我一觉醒来一看表，9:10了 啊！ 一看这不完了吗？考试肯定要迟到，风一样的爬起来就冲出门，忽然惊醒，咦？我不是上午考完了试回来午睡的吗？这会儿我再看看表，是1:45。看错了，我天，那回去再睡个15分钟吧。结果15分钟睡过去，下午考试真的差点迟到。 火、这种精神高度紧张、 都是连环的。 好，那个杨路昌给我们说了啊，如果你刚进站又出去，同样是要交3块钱的。 那我就更享乐。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呀， 我现场干的特别短路， 我刚才就干了个短路的事儿啊。 人家说同站进出刷3块钱大洋，那位听众叫杨鲁京，亮晶晶的晶，大帅生生给人念成昌，你少一 个 太阳好吧？ 主要是今天阴天嘛，太阳没有， 遮住一个。 哎，好， 我说看哪有点别扭。 好，他叫杨鲁京啊。好。好、 哎，你知道不知道自己看着一个词儿，经常念成别的词儿？ 哎，有的会有的， 对吧？ 对，脑子短路嘛。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吧。 着急，对对。时值盛夏，市旅游委呢近日推出了消夏避暑游6大主题线路。哎，这好地方，包括特色村镇生态之旅、传统村落穿越之旅、休闲田园亲子之旅、玩水圣地疯狂之旅、森林氧吧避暑之旅和特色美食尝鲜之旅。 对，截止到2017年啊，北京市已经评定了66个特色村镇，公布了首批44个市级传统村落，其中21个村已经被列入前4批中国传统村落的名录了。 这您上北京市旅游委的网站一定能查着， 哎， 都是哪几个？ 有个特色线路啊。 对，这个 咱们举几个例子吧，好不好？ 对对对，比如说 延庆区火锅盆豆腐宴。怀柔烟席特 火盆锅刚说完 啊，火锅盆我说的是 火锅盆 啊，哦，火盆锅豆腐宴啊，火锅盆啊，这个好像不太能吃啊。来，这 还怀柔烟喜特色鲟鱼宴啊、 哦， 还有密云健康荞麦宴， 对， 平谷红石门南瓜八宝饭， 哎， 100多种京郊的特色美食， 也是值得大家去尝一尝啊。记住，到了延庆跟人要火盆锅，别要火锅盆啊。 火锅盆特别像底下那盛水散热的那部分。 再来看一下。 再来说说科普公园科普夏令营啊。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今天启动暑期科普游园活动，汇集中国园林文化、植物手工制作、动物昆虫探秘、山林露营拓展等47项107期夏令营及暑期科普游园活动即日起拉开帷幕。各类面向中小学生课外活动的公园科普夏令营升级亮相。 哎， 我特别怕我也念串了那个特别紧张。 再来关注一下，今年是北京夏奥会成功举办10周年。由国家体育场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的全新的造梦鸟巢2018交响视听秀近日正式亮相，以灯光、激光、投影为主体视觉方式，融合古典与现代音乐风格啊，为暑期的游客带来独具科技感和未来感的视听盛宴。那么这个活动呢将会这样，游客购买鸟巢晚间旅游门票就可以欣赏到，每场时长30分钟，每天晚上上演4场，将会持续到10月底。 不错不错。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至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今天为您介绍一下非常实用的北京市有奖发票攻略，包括兑奖范围和兑奖方式等内容。 首先是兑奖范围，自2018年4月1号开始，北京市有奖发票试点范围扩大至住宿业、娱乐业、建筑装饰业、房地产中介服务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快递服务业、物业管理业、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9个行业。消费者在全市范围内发生住宿、餐饮、娱乐、快递等费用所取得的新系统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可参与一次开奖。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行业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都能参与一次开奖，只有住宿业、娱乐业、建筑装饰业、房地产中介服务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快递服务业、物业管理业、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这九个行业，而且必须是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参与开奖。 其次是兑奖方式，请您通过关注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发票抽奖模块参加发票开奖活动。北京税务微信公众号的具体位置是点击左下方我要办，再点击有奖发票即可进入发票摇奖界面，通过二维码扫描出信息或逐项输入信息。一次开奖设100元、50元、5元三档奖项，一次开奖所有中奖金额将通过微信或支付宝实时兑付，如果是个人消费者还可以登记参加二次开奖，有机会获得最高20万元的奖金。下期节目将会继续为您介绍二次开奖的相关内容。 好，接下来看看啊，大家都有什么脑子短路的事情啊、这个 非常多。 哎，有位清者自清就说了，哎呀，我跟你们说一个吧，我有一个同事，然后接了一个，有一天接了个电话，是找我们领导的啊。然后呢，我同事就问人家啊，您好，您贵姓啊？对方说啊，古月湖。然后呢，结果我这个同事去跟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说领导有一个叫古月湖的找你。哎， 说多了， 哎呦天哪，好。 哎，这个山长说前一天犯傻了，开车的时候开着空调又开着窗户、结果出风口开始冒白烟，妈呀，我以为车要自燃了，赶紧关空调停路边， 累死我了， 我 的口吐白沫。 是啊，这 还有艾瑞克森啊，好久不见了，他说因为是世界杯全是夜班，一个月没听节目了。 哎呦， 你说这万恶的世界杯啊， 我的妈呀， 欢迎欢迎，赶紧回来跟我们聊啊。来，再来说一下，有一位叫做饕餮玄的说，哎呀，有几次还有几次晚上回家进屋啊，屋里特黑，我就半天屋怎么也不亮啊。哦，他想起来我们家没有声控灯啊， 还非家里要装饰。 我想说这位玄啊，你是不是在楼道里待久了？ 你是不是一直隐蔽在楼道的某处？ 对啊，我天哪，这好。 摩草说，来来来，我来爆料我先生的一件二事，那不就是一丈膜的事吗？前几年他有一双穿了很久的牛筋底的鞋。哎，那好啊，喜欢这双鞋，一直舍不得换。突然有一天感觉这鞋底好像沾了口香糖，老是沾沾的这种黏黏这种感觉。他就找着马路牙子台阶的那个边缘啊，各种蹭蹭，连着蹭一星期。这个沾了吧唧的感觉还是没消失。哎呀，他好奇，后来终于翻过来看究竟，哎呀，原来鞋底已经断裂了，粘脸的感觉是半拉鞋底的搭理的， 袜子掉色儿， 鞋底子开胶啊。 再来看一下，火麒麟就说了，很简单啊，我的事，去加油站加油，到那儿车多，哎呀，我一看那么多车，行，先去上个厕所吧。好，等上完厕所出来启动走人。哎，您把那小便池当加油口了是吧？哎呀， 那得什么时候能留到您车上？ 哎呀，再来看看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啊在跟我们互动着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先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叫新闻。 王申这故事， 哎，他说了一个故事是吧？ 他说事儿太多了。小时候早上吃煎饼，都从自己家带鸡蛋，就我这便宜嘛，我自己拿鸡蛋，我挑俩大个的放兜里。 哎呀，好。 出门蹲下时候提鞋， 哎呀， 然后就流摊儿， 让你贪心。 玩笑。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咱来说一位，今天早上说的是各种的那个做过的那些脑子短路的事儿啊。 对，从哪来的呢？ 咱们来认识一位加拿大的朋友啊。加拿大的一名女子租车去超市购物之后呢，在停车场就是误驾他人汽车离开，但是却浑然不知，然后直到两周之后还车才知道自己开错车了。 对，一个黑色日产英菲尼迪这个牌汽车的车主六月底报案说，自家的车在一家沃尔玛超市停车场被偷了。一个女子上周末前往当地一家租车行还车的时候，发现她这两周开的就是这辆 被所谓被偷的车。那这个乌龙事件始于那家超市的停车场。 嗯， 原来呢，这个女子租了一辆黑色日产的轩逸汽车， 嗯， 先开到乌布尔玛，就跟那儿停着，停好了就进超市买东西去吧。 嗯， 出来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辆没上锁的黑色汽车。 嗯， 啊，误以为这就是他租的车，按下启动按钮，因为都是那种电子的。 哦， 径直驶出停车场，开了俩星期，他交还车钥匙的时候，还向车行经理抱怨：“哎，车内真是又脏又乱，怎么还有一副高尔夫球杆啊？” 哎呀，好。 太不像话，往里塞什么东西，经理都蒙圈了 啊！ 发现此车非彼车，就反过来问他：“ 嗯， 你说什么呢？我们车哪儿去了？”这俩人，二人随后重返沃尔玛超市停车场，发现那辆黑色的轩逸汽车还搁那停着呢 啊！ 这下是大姐觉得既尴尬又迷茫，这词用的太 没有哎，但是我其实对这个事儿一直比较懵啊，就是一般这种电子启动的车，它不会先感应一下你的钥匙是不是在旁边吗？ 那就是那车钥匙就放车里了呗，就等于那人没锁。 哦，就没锁，钥匙也挂在上面就走了， 那也是糊涂人。 对吧？我天哪！好家伙，来，接下来时间咱们来， 这反正也是个谜案啊。 对对，再来看看其他人的吧啊。 对， 咱们这有好多这种的，都可以上他们新闻的啊。 对对，跟他们说一星期。 来来来来，这个闵连慧就说了，很久以前有一次啊，跟老公去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口外面的墙上有一幅特别大的广告牌，上面有一个酒水广告。老猎头啊， 有 啊！我老公脱口而出：“老猪头。” 您这是，您这是， 哎呦呵！然后我老公还嘲笑人家的：“你瞧这酒起的这名，哎呦，还老猪头！”当时我都笑的，哎呀，哎呀！ 您那是下酒菜， 哎，好家伙， 受得了！哎，匆匆忙忙说：“我有一件类似的事儿 啊， 之前我们家买了辆红色的两厢车，在停车的时候，边上也有辆红色的别的品牌的车。”我就直接拿着钥匙去开着那车，捅的那车直报警，我才意识到，哦，我开错了。 然后那个爱度说了，刚才就那个管爸爸妈妈啊，管妈妈，管爸爸叫妈妈，管妈妈叫爸爸那个，我想到了我自己，我笑了一路了。到地方了，我说一下，我喊爸爸叫过弟弟。当时我爸都石化了，你知道吗？嗯。 造了反了，这 是，这孩子，好家伙，三天不打啊，管爸叫弟。来， 邢红会，几年前我一人在家搞卫生的时候，觉得有几个碗的盘呀，里边有鱼腥味儿，就放在锅里用水煮，然后还开着油烟机，关上厨房门，然后就去客厅打开电脑浏览。大概过了两小时，突然想起来，厨房里已经是浓烟滚滚， 哇， 盘子碗都已经煮碎了。 哎呦，这个 筷子都成了炭了，还冒着火气儿。不锈钢勺子都黑了，呛得我眼泪哗哗的。 哎， 这锅是没法， 这家也差点。 你担心什么锅呀？ 对，你都担心家吧都。 对你这不能干这事儿。 小臭爸爸说了，我同学说他小时候过年啊，在家灶台旁边撕那个炮竹纸，这个你知道吧？一般炮竹不都是有包装纸吗？给包起来了吗？他撕， 他干嘛在灶台旁边撕呢？ 哎呀，他可能那时候正点香呢，对吧？要点着引火的，哎，撕完之后呢，一手拿着纸，一手拿着二踢脚，然后呢就把二踢脚扔灶台里了。就是你知道农村那种烧的那种灶台吗？当时他妈还正好在下饺子，当他扔进去的那一刹那间，他突然懵了，然后也突然明白了，然后就喊了一句：“妈，快跑！”你们可以想象，我估计他的这个二踢脚啊，哎，是放不成了，但是自己挨几脚这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那不是两踢的问题， 哎呀， 家里过年吧， 嗯， 这还受了吗？ 哎， 农村这灶特别神圣是吧？ 对对对对 啊，哎，这还有30多秒，再念。人家还是个宝宝，说几年前晚上睡觉半夜口渴，从床头柜随便摸了一个瓶子，拧开我就喝了，一股清凉爽口的感觉刺激了我，瞬间醒了，一睁眼看漱口水， 哎呀好。 你干嘛？ 还有一位吐槽自己女朋友的，他说我你们说了这么多，难道就没有碰到过一个不会做饭的女朋友吗？说他媳妇儿做饭的时候把醋当姜，把酱油当醋放啊，等等的啊。 感谢各位啊， 感谢各位互动啊，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开心麻花第四部电影同名舞台剧《理查的姑妈》7月18日至8月19日地质礼堂上演，不到3年600场演出，29个城市，数十万观众的幽默选择。开心麻花官网购票最低6折。 爸爸，亲爱的儿子， 有事儿先挂了。